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真想在你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皇后妈，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凉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下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手疼啊，这人肉醒目。 真实惠， 特别棒。而且我发现我现在节奏掌握的越来越好， 非常准啊。嗯，你看今晚有戏姐呀， 你就故意的，你故意的。各位，这是每天晚上6: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北京青年广播给您主持的一档节目，叫 谁叫谁叫北京青年广播？你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 啊， 北京青年广播， 北京青年广播给您主持的一个节目叫今晚有戏啊。 为您制作，由我们两个来主持，我就省略了两个，倒装一下。 好。那么如果大伙儿听的话，刚才说了听 FM98.2 AM927都行，要看的话呢 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叫982魔力工厂。 嗯， 然后只要您点击关注之后，就会在右下角发现一个视频直播。对，然后点进去就可以看我们现在的这个全平台可视化系统，而且还可以跟大家一起面对面的实时互动。 对， 就是您想跟我们聊什么，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 是，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深度的手机 APP 的直播合作媒体，叫做盒饭 Live。大家呢可以在盒饭 Live 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哎，对，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胖胖的男主持人，穿着绿色衣服的这个胖胖的男主持人手里举着的这个盒饭 Live， 希望大家去选择性的下载一下啊。如果对，就选择好然后再下载。 好的。 对， 那么我们在这里主要是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各位鼓掌， 掌声不够热烈， 再来热烈一些，能不能再热烈一些， 就到这儿吧，可以 了。有事儿没事儿啊。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嘉宾，他们是青年导演田宇。 Hello， 大家好， 欢迎田宇。 青年相声演员董建春。 大家好，我是青年相声演员董建春。 欢迎。 你说的和我们这不一样，是怎么着？还得重复一遍。 那不行，得加深印象啊。 是的，是的。 对自己表示。 您叫什么来着？ 啊，你看还忘了。 董什么来着？ 董建春。 董建什么？ 哎，别跟我玩这个。我觉得这个梗啊，是不是你们节目已经玩臭了？ 没有，就介绍你。 每天都会有新梗的。 啊，是啊。 不一定是哪一次，你知道啊？ 董什么春来着？ 什么建春？ 哎呀， 田建春是吧？ 他们也分人，名字两个字就没事。 爱怎么叫怎么叫吧，我觉得也不老重要。 阿春呐， 啊，怎么着？ 好吧，今天邀请二位来，主要看的是今晚有戏最后一趴，叫今晚戏中戏。咱们今儿演这小品《卖拐》可太经典了啊！ 嗯， 这个背景是什么样的呢？徐然， 哟，发号施令了哈！嗯，胖胖的男主持人问我来着 ，Q 我了，给大家介绍一下。 Q 了一个胖胖的女主持人，嗯。 你说谁？他们俩说，他说你们俩， 是没关系，你说吧。 这背景介绍是这样哈，说这个小品《卖拐》讲的是由赵本山饰演的一个大忽悠，他通过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将一位好端端的骑着自行车的厨师，也就是范伟，说的是神魂颠倒，真假难辨，好坏不分。顷刻间，没病变有病，小病成大病，不仅掏空腰包买下了一对对自己毫无用处的双拐。还把自己的自行车送了出去。 要啥自行车啊？ 对，那句经典的台词，基本上现在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还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开玩笑的遇到。 是 要啥自行车啊？ 我感觉那个时候这个小品几乎都是大家伙倒背如流了，从头说到尾， 反正特别熟， 太厉害了。 是零几年来着？ 很期待吧， 03好像是。 03年， 对，肯定是在昨天、今天、明天之后嘛。那个 2023 是01年的时候。 对。 然后这个出了之后，后来还有一个后续的一个作品嘛？ 对， 也是转 卖车嘛？ 啊，对对对，是转年的那个。 卖轮椅吗？我 对，就是卖车嘛， 叫卖车。 卖车、 对对对，后来又、 卖单将。 对。 啊，是吧？ 然后后来推着轮椅 组团去忽悠， 组团忽悠，这 个是 一系列的这个 啊， 太精彩了。 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题材稍微有一点点争议啊。但我们今天虽然是把这个本子重新又拿来，只是我们只看它的艺术表现方面， 没错， 就是看它这个台词的能耐和咱们这个怎么能够处理好这样一个喜剧类的这个作品。 再来说一说其中的节奏，这其实挺值得我们认真琢磨的， 一会儿就看导是怎么导了啊！靠你了， 压力很大。 他这意思就是我们演不好都来你。 我们一贯都是这样的，只要是演得好都是演员的功劳，演不好都是导演责任。 我一会儿自己也演。 好，来，咱们来说今天的网剧每日榜单，先来看第一部叫《春风十里不如你》。播放平台在优酷，单日播放量4419万。那么这部网剧呢，改编自冯唐的小说《北京北京》，故事讲的是这样的：说20世纪90年代啊。文学青年秋水遵从了父母的意愿考入医学院，遇到了性格截然不同却一样爱他的小红和赵英男。面对两个女孩的追求啊，秋水啊虽然说选择了自己认为应该喜欢的赵英男，但是心里一直都住着个小红。 怎么回事？ 在秋水与赵英男交往的这7年的时间，小红也是一直的守在秋水的身边。即将毕业之际，痴迷文学的秋水被赵英男批评你不务正业，两个人也变得渐行渐远。但是小红理解秋水，欣赏他的文学才华，是秋水的心灵伴侣。那么最新一集的这个剧情是这样的，稍稍有点剧透哈，但是不是很多。萧红气愤质问心仪是否通知到秋水啊，才给秋水重新选择的机会，然而秋水却趁机的逃跑。萧红伤心来到这个操场，大声朗诵情诗，伤心的睡在地上任由眼泪横流。英男在宿舍呢公开自己和秋水在谈恋爱，舍友起哄询问细节，萧红呢却冷眼质疑，两个人眼中尽显火药味儿。部队组织知识竞赛，英男强烈要求父亲批准秋水参加，孙教官将参加的人选公布之后，萧红立刻喊反对，他要求公平竞争，竟然跑去找首长理论，就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情节。 就我昨天还看了一下 啊， 就是周冬雨的那个表现，真的我觉得就特别他，就我觉得那个 特别什么， 基本上就是他， 对， 我 就是周冬雨啊， 对，就活在他身体里。就 这么高的评价， 对，因为 但是你了解周冬雨吗？ 就他，我就了解他，当然只能是通过他的影视作品了。就是你能看到他在电影当中，包括在台下参加的一些访谈，你大概能推导出这个女孩的一个性格，包括她之前塑造的一些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当中那些女主角的形象。我觉得她真的是有那种劲头在里面。 对，她最近参加了一个综艺节目，就中餐厅。 中餐厅。 对对对对，虽然没有那么大大咧咧，但是基本上也是。不怎么走心，反正不太过脑，说话比较走心一点。 他参加过极挑嘛，极限挑战嘛，和那个王迅就非常看不上人家，就是因为长得不老好的，可能特别不。 谁长得不老好啊？ 王迅嘛。 哦，说周冬雨长得不老好、啊。 不是，我说王迅长得不老好，他有两个牙嘛， 他 一 只松鼠嘛， 谐星出来的嘛，对吧？ 周冬雨 不想跟他合影啊啥，特别嫌弃的。 也不是以颜值著称的嘛、 啊，对对 对 吧？ 对。 所以你刚才这一说这话，我就在想，谁长得不老好，这是个疑问句啊。 来说下一部剧叫。 下一部剧叫《黑土热血》， 这 个好像是我们第一次推荐啊。它是在多平台播出的，单日播放量呢有939万。这讲的是在抗战末期的事儿，在东北有李易峰。 我们家那块儿啊。 啊，有你们家那块儿，对。 嗯。 有李易峰啊，是一二的那个一。 不是容易的。 领导的对抗战联队秘密潜回滨江。和卡萨果夫将军率领的这个苏军里应外合击溃了日军的最后防线，顺利就收复了这个滨江。 他那个部队叫抗联部队啊。 啊，抗联部队。哎呦。 然后呢，接着说。 看挺细呀、 那家伙的。 这个苏军在占领。 联队咱不这么叫，咱没那个建制，连日本人叫法你知道吗？ 啊，好。我说错了。对不起，扣钱吧。苏军占领了滨江之后呢，这个李易峰就刚我们提过的啊，接受中共东北局的指示，协助苏军控制这个 控制和维护滨江的社会秩序，以打击潜伏的军警宪特等反动的敌对势力。那这个时候呢，国民党丁峰接任滨江警察局局长的职务，他密谋就要扫净这个共产党组织，为共产党接收滨江而铺路。这个时候呢，这个警察局局长丁峰啊，就派手下苏沙潜伏到了卡萨果夫身边担任翻译，还授意说，你啊去追一追那个李易峰，然后借此呢就获得李易峰管理滨江的一切举动，还掌握了对李易峰的生杀予夺的权利。在中共高级干部萧曼、抗联政委刘立、共产党人赵平等人的帮助下呢，李易峰和丁峰等人针锋相对，殊死较量，为了维护当地的社会秩序拼尽了全力。同时呢，为了让滨江回到人民的怀抱，萧曼、李易峰等共产党员是前赴后继，用生命的代价换来了最后的一个和平解放，讲的是这样的一个，也是一系列的 抗战时期的 题材剧。 然后赶上最近又是建军节，所以这样的剧出来的话， 比较 939万应该是 有时效的， 不错的， 不错的成绩了。因为说实话，就最近这个大的背景下，时间背景之下，就是类似的剧太多太多了。 对对对，秋收起义也是刚开始播。 也是网剧吗？ 不是网剧 啊， 对，是湖南卫视的 电视剧。 对对对，电视台播了很多，还有《绝密543》 《绝密543》，我觉得最近好像还挺火的。 是。 所以这种题材剧，前两天咱们做节目的时候，我记得是7月31号，那天咱们的编辑准备的基本上全都是这种 那个什么嘛，《士兵突击》嘛，又演了一段白顺儿那块的，那段。就是使劲去他们家去招人去， 对，没错，就在81建军节前后，所以编姐特意给我们准备了一些这样的题材剧，对吧？下一步， 咱们下一步来说网大啊，网大的第一部叫《许我爱你》。这个播放平台在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504万，这可是我们最近介绍的不多的一个好几百万的这么量级的一个 网剧， 网大 是吗？ 网大 啊，网大，网大，对。 这个《许我爱你》讲的是呢，安安呢是一名努力认真的替身演员，也是艺能学府的新生，青春洋溢在脸上，20岁的花季 特别 饱满啊。20岁的花季让他对这个世界都充满了憧憬。来到新的学校，遇到这个特别的教授，好奇的安安挑战一切未知，在安安身上上演着一幕幕搞笑、惊险、奇特而又温暖的故事。安安呢，刚说了是一名努力认真的这个替身演员，是吧？ 所以 他怎么可能？ 他讲的应该就是我们刚上大学，刚开始接触到这个社会，就那个时候的一种，心理 拼劲儿 吧，对 啊，要自己成为一腕儿。哎，你是我，反正我记得是这样，我们当时上 你刚上大学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是腕儿吗？ 不会，我们当时确实比较。 看他脸上那个表情， 也没想到自己是个重量级选手。 对，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这个量级吧？ 没有，那时候140来斤， 哇塞， 130多， 赢两斤， 那就够可以了。 是的，130多斤还可以，我1米80多呢。 啊，那还 你1米80多能告大家这是什么技术单位吗？ 1米80多身高啊。 180多厘米还能理解，您1米80多， 1米8几 啊？对，这样的就是你作为一个主持人， 那个时候呢，我们特别乐啊，就是说大一来的时候进了播音系，觉得自己非央视不去。第二年的时候，省级卫视也行啊，但是得上星。第三年的时候，几乎就是哪儿要去哪儿了。 最后呢？ 毕业的时候还是努力的得找啊。 那你最终还是做到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这个主播。 所以有时候我一直是骄傲着的，我一直是骄傲着的，我的梦想完成了。 哎，太好了， 台长， 他大四的时候， 主持人搭档挖坑太好玩了。 但是我能跳出来， 来来来， 您是经常就给自己埋了， 那不是我信任你吗？ 对， 考验对你的这个默契程度， 是这样的。那么这样吧，我们一会儿稍微打一架，之后整点之后再见，各位，整点之后再见， 一会儿见。 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雨，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经常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在敲打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这儿呢是每天晚上6: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大家呢可以通过 FM 98.2以及 AM 927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982也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通过视频直播点击右下角的那个视频直播那按钮就可以看了。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会在今天我们的一个深度 合作伙伴。 你干嘛？是觉得我自己说不下去了吗？我能。 什么来着？ 盒饭 Live。 哎呀， 啊，这是一个手机 APP， 大家进去这个盒饭 Live 之后，我们 首页 应该是在首页， 一定在。 如果说没有找到的话啊，你不想翻两篇了，那你就直接找这个活力 982 这个 房 间，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发生的一切情况。 是，同时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各位鼓掌。 谢谢。 来，今天二位嘉宾再介绍一遍：青年导演田宇， 哦，大家好， 欢迎。青年相声演员董建春， 大家好， 欢迎。来吧，今儿邀请二位来不能白来，凭什么人家白来了？好，建春一上午不是一上午，头半时段一句话没说啊，后面都是你的， 没想说 了，说忘了介绍自己的名字， 董 建 了半 春， 然后还没记住， 记住了，记住了，你看我说多 什么建春来， 有来了， 哦，得嘞，来，咱们今儿邀请二位来的是唯独小品卖拐的剧本， 被 你介绍是这样的，徐冉哈， 对，就是小品卖拐，其实是赵本山老师演的一个主演的一个小品，那讲的就是他通过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就是单纯就话术，让一个好端端的骑自行车的 厨子， 由范伟饰演的厨子，就愣是掏钱买了一副自己根本就用不上的拐，而且还自己心甘情愿的把自己自行车送给他 ，我以后基本哎看不懂手表了，是不是也都给了？ 啊，对，手表，我这智商也就基本告别自行车。 好吧，来，田导跟我们说说这个戏，演喜剧，我们几次挑战，但是好像都不是特别的，令人满意， 节奏 掌握不好，太难了。 对对，因为大家一旦演开了，我就控制不住了。 还是在这儿， 对，这不怪我， 就是不怪导演。 对，开始演了跟我没关系了。 今天咱们应该强烈要这个导演， 导演得演，得演 一个， 哎， 太好了，太好了。 但是演这个拐，你看怎么样？ 我演那车吧， 还是没有戏， 兄弟。下拐， 这车能动，因为他一共也就三个角色，然后我看了一下，因为我们四个人嘛，然后三个角色 我就不演了。 啊，不，这个从这不管从外形还是智商方面，我觉得 你 特别是特别适合范伟。 范伟，我就 这样，那个要不这样，当我这个自告奋勇啊，我想我演范伟老师 啊。好，没问题，没问题。 因为范伟老师他其实他在演小品之前啊，他是相声演员， 说相声， 对， 是吗？ 他在这个东北曾经说相声，他火过一阵儿。啊，有几个经典的作品， 捧哏逗哏 啊，逗哏的 哦，那很厉害。 有很多这个相声，现在在这个师承我还真忘了，因为这个东北的这边我不太熟悉。 就师家那边 啊，对。然后呢，当初说相声那会儿，其实是红要红的，但是 小有名气了。 对，但是后来还是这几个小品给他弄红的。 从横浜到摩托队是吧？ 哎，对对 对， 都是赵本山这块，九几年的时候， 对对对， 嗯。 97年吧，那是。 所以我这个挑战一下这个东北这个相声前辈的这个。 你来找一找范老师的说话这个方式。 这我找不了了，我尽量用我自己的这个风格融汇一下。 好好好好好。 来， 行， 那你就高秀敏非你莫属了。 凭什么我高秀？ 哎，那刚才那句挺像的， 特别像啊，就是。 可以可以，我还可以。 什么？徐冉，徐冉可以。这样， 我高秀敏啊。 咱们分段， 对，因为赵本山的赵本山老师词儿特别多，一个人来。 那你们俩分别饰演赵本山。 对，我们两个一个。赵本山的上半身，一个前半身，一个 上半身， 不是 啊，就是前半段后半段啊， 吓死我 了！ 对，我的 前半生， 对对对，那个要不你来前一半，我来后一半， 我到哪儿你说吧。 对，就是于老师，您就这个忽悠人之前啊，您来，然后到这忽悠人的时候啊，就这个改了甜刀了。 哇，甜刀长得这么正派，能忽悠人吗？我觉得于浩比较能忽悠。 老伴儿都知道，拄拐，就到这儿吧，行不行？ 对。 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弯，行吗？ 哎，你是哪页？第几页？ 你就往后杵吧，就回不过来弯，好吧？ 这样，那个、 第五天， 您不是前段吗？您到您的，你 行，你到你这段，你就 结束了之后，你给他一下，让他一下， 你就给他 学电台是吧？ 你就给做个手势， 行 吧？ 行行， 好吧，好吧。 好吧，这个大家就凭自觉了啊。 那咱们这样吧，咱们先给大家稍微听一下这个片段， 嗯， 怎么样？稍微听一下，回顾一下，好不好？太经典了，啊。 麻吗？ 麻了。 还他那麻呢？ 你剁你也麻。麻呢？麻呢吗？麻呗。 麻了，麻了。 走起来，走起来，别控制，腿100%有劲，腿短，别控制，放松，走，走走走走，快走，走，别想走。 嗯， 你走来，你跟我走，好吧？来，走，走起来，一来一来好了，走，走，哎，走，哎，走，你走吧。走吧，走，走， 哎、 走，走 呀， 你走，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呀，哎呀，我是不是 绝了？ 什么玩意儿？你说， 你看着吗？我媳妇儿都看出来，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 啊？不是，大姐呀、 啊， 这是早咋没发现呢？这是 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早就瘸了。嗯 我怎么就给你调过来了？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别着急 啊！ 你呀， 啊， 小的时候， 嗯， 崴过腿， 没有，我这只崴过呀， 转移了，你知道吗？ 嗯， 后来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 啊。 原来你不是颠勺， 嗯， 你是贴墩儿， 嗯， 老是往这腿使劲，就把这个腿压力越来越重，越来越重。 嗯， 轻者点脚， 嗯， 重者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 嗯。 我等会儿看 你。来笑一个，笑一个，笑一个，笑一个。 有吗？ 他那个是有毛边的，你得稍微再狠点， 点 就是你要找到一种唱摇滚的感觉。 你来， 我来不了那么高。 就反正我先把袖子 准备好呗，你先抄手上，对 对 对， 我先把袖子准备好。哎妈，老想做这姿势了，这回可正大光明 袖子今天还穿短了，你说？ 对， 这还长点呢，亏了要是我这样的麻烦了，你这怎么弄？好的，这今儿命并不是。 这也能抄进去，没关系，夏天嘛。 好吧， 来 吧，哎，不是，给我说说我们这个大概什么状态？ 什么状态啊？范伟老师这个， 嗯， 你就尽量模仿他这个， 我就尽量 傻傻憨憨的啊。 好好好，嗯， 赵本山老师精明的就甭提了， 嗯， 然后主要是徐冉这块，我觉得你得拿捏住这种。高新老师，对对对， 这种泼劲儿， 对你得有这种市井感。 哎呀，那我可能有点可以吧，应该 做自己，做自己就好了。 说实话，其实这个系列呀，就是跟这个高老师演的这个，一个是卖拐，一个卖车嘛。这两，我觉得还真是高秀敏老师这个角色更不好把握一点。 太 主 了，他 那 中间那个点的根儿给你来的，太了不起。 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我能出去一下吗？现在 为什么呀？ 我好让你们来演高兴面，不行了，我吓得我。 来吧，咱开始吧，到时候来给导一下子 啊，来吧，我这个来报个幕啊， 嗯， 好，下面请欣赏小品《卖拐》。 好， 还得加上观众鼓掌。 拐了，拐了，拐了。 哎哎，我说你瞎指挥啥呀？瞎指挥啥呀你啊？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拐你啊？ 喊卖。 卖啊卖 卖啥呀 拐 连上 拐卖了拐卖了 哎怎么回事谁要拐卖你啊 不是他拐卖了 你要拐卖啊 你啥眼神啊拐卖 拐卖我能拐卖长成这样的吗？你买呀。 不是，我说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 啥事儿啊？你多管闲事儿啊。 嗯，俺们是两口子接着玩呢。 没事玩呢。 这两口子大过年的买媳妇玩。哎呦哎呦哎 呦，这非常严重。 啥呀？ 太严重。 说啥呢？ 对，你说啥呢？ 没你事儿。 什么玩意儿严重啊？ 应该告诉他，不告诉你这病危险。没事儿，我看着点问题了，媳妇儿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没事儿，没事儿，走。 神神叨叨的，你可真是啊！ 我跟你说，这病发现就得晚期。 不是你怎么回事？你大过年你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啊？ 你别激动，看出点问题来。哎呀，说你也不信， 不是你得说出来我才信呢。怎么回事啊？ 先不说病情 啊， 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您还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呀？ 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啥？ 那是不可能的。 废话，我大老板我就骑这出来呀。 在饭店工作。 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身上一股葱花味儿，是不是饭店的？ 那你说我是那饭店干啥的？ 颠勺的厨师，是吧？ 哎，你咋知道他是厨子呢？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个富，是不是？是厨师不？ 行行行行，算你猜对了。 别算，是不是？ 哎呀呀，那是。那你刚才怎么说的？我说什么又严重了又晚期，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能信吗？ 我信啊。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没感觉到你的身体的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你想，你使劲想，真的。 我没觉得，我就觉得我这脸越来越大了呀。 对喽，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吗？ 为啥呀？ 那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哦，那是哪儿憋的呢？ 腰部以下，脚往上， 腿呀、啊， 对头。 不对，我腿没啥大。 走两步，走两步，没病走两步。走， 行行行行，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 停，你鞋没毛病吗？ 有啥毛病？ 一根高一根低， 这旅游鞋的此根儿。 哎，对头，就是你的腿有病，一条腿短。 没那个事儿，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那卖裤子就告诉我了。 卖裤子告诉你，你还买裤子吗？谁像我心眼这么好啊？你这样吧。我给你调调，你信不信啊？你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能抬多高抬多高，往下使劲落，好不好？信不信？腿指定有病，又条腿短，来起，走。好，停，麻没？ 麻了。 哎，他咋麻了呢？ 你剁你也麻，麻没麻？麻没？ 麻了。 走起来，走起来，别控制，腿100%有病，别控制，放松，走，你走。 哎呀。 你快走、 哎、 走，哎，你别想，你跟我走好吧，你走起来，哎，一点一点就好了，走， 哎， 走， 哎， 走，哎，走， 哎呀， 你走， 哎呀， 你走， 哎呀，我的妈呀， 哎呀，好腿给忽悠瘸了， 这什么玩意儿？你说， 你看着没有？我媳妇儿都看出来，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 不是大姐呀、啊？那我这咋早没发现呢？ 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你早瘸了。 什么？ 我早给你调过来了 啊？不是，那大哥，这怎么回事？这是？ 别着急，你呀 啊 小的时候崴过腿 没有？我是这只崴过呀。 转移了，你不知道后来吧，你的这个职业对你很不利 哦。 原来你不是颠勺，你老是切墩儿，老是往这个腿使劲，就把这条腿压得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轻者垫脚，那重者就是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 哎呀妈呀， 你干啥玩意儿？ 我说呀，我头一回看见他眼睛还会。 你老实点，我调病呢。 不是，那大哥，那我得用什么药呢？ 用药不好使。 哎，大过年的 好使吗？ 别让人吃药，快说拐吧。 你看我老伴儿都知道，拄拐，请坐。 拄上拐之后，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一点一点也就好了。我当初一个老头看出我腿有病，他就心疼我，不让我看病，最后残了。 你呀。 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弯儿。 这是条废腿呀、 啊！这老头子咱这是好腿啊！ 你说啥呢？好腿谁拄拐呢？ 是啊， 那拐不是那拐？ 你别蒙人了， 哎呀，大姐，你就别跟这老瞎掺和了，行吗？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啊？哎，这对探讨病情呢，你这是能跟瞎掺和啥？你看我这腿怎么回事？ 你不用，你不腿看，你看你看，我跟你走。我过去都没走，这完了走，你看走，哎，走走，哎，走走走，我这甩掉多少只鞋了，我这哎， 这么严重呢？ 你别在那儿瞎吧，你甩掉鞋那回不是上人家偷小鸡儿狗撵的吗？你这 腿好能撵上吗？你鞋多少钱一只？ 那个220， 220呀，正好一副拐钱。 那在哪儿买拐呢？ 拐呀， 这不是吗？正好把这副拐就卖你。 你说啥呢？过去，卖啥卖？我煮什么？玩儿卖，你咋这样呢？抠搜的，送给他不就完了吗？ 别呀， 不卖了。 别说话了，行不？接拐。 哎，大哥呀，哎呦，大哥，这拐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呢。 我知道你这性格啊，他女人要钱了，你也抹不开不给。你要脸，你这么给，你说你要不给吧，等于瞧不起你，是不？我还得要，给一半，100。 哎，行。 我告诉你，多给我给你急啊！ 啊，好， 别说话了。 哎，那个大哥，大哥，那什么，那我这兜里那加一块才32块钱。 那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要什么自行车呀？要啥自行车？ 哎，对。 哎呀，你咋这个样呢？ 我没说要自行车，你说的要自行车。 见笑了啊！我媳妇儿我也管不了，就跟人要自行车。 我没说，我可没说要自行 车。以后我不理你出来了。 不是大哥，你别老生气。我觉得大姐这话说的还有道理的。你说我这腿脚呢，我基本上我就告别自行车了，是不？我就把自行车我就给你了，行不行啊？ 好。 不行，你不能要人的自行车，你快点给人拿回去，推过去。你不知道，他只是坑你的， 你 该拿回去。 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我就纳闷了。同样是一起生活的两口子，这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兄弟。下拐， 大哥，缘分呢？ 别激动，回去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好，大哥， 别激动啊。 那什么，我啥也不说了，我。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呢？你 过啥分？他还得谢咱呢。 谢谢。 你看看，瞅啥呀？咋的？心疼了咋的？走，换个地方。 还干啥去啊？ 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他。 为难舔脑了，好家伙！ 哎呀，这个想学东北话好难啊！ 但是挺棒，我觉得节奏什么都挺 好。还是你好， 我觉得还 是没办法，我是东北人嘛，而且 浩哥 对， 他东北话还是有腔调在那里。 对， 感觉他干过这事儿似的。 教官，我拐过拐，然后 走两 步， 走两步，表演区走两步。 主要他那个节奏人。 对，真的特别好，很难。 建春不错，建春演出了一个北京的一个大傻。 对，我这个不能刻意模仿人家东北的口音 啊。对， 模仿也模仿不像，只能是、这个、 还不如找自己。 对，按照自己的这个人物啊，融汇一下啊，这个新版的这个 也是 大师傅啊。 因为我觉得完全模仿的话，肯定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对吧？就不如我们可能就是创新一下，去就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一下。 这也是我们的目的，因为我们也不是那么多。高水平的老艺术家， 也不是说多专业的，你甭艺术家了。算了， 怎么了？ 我就不说了， 都是演员吧。要不咱怎么着？咱换一番， 连专业演员都够不上。 哎，对， 来吧， 换后面的 一 番怎么样？ 对，咱们从那个，要不然太长了。 对， 从后面最后吧，是吧？ 我看看啊， 找一下， 从后面我看大概 从 这 个， 还是从那个 比较经典的那几个。 对， 就走两步那块吗？ 没病，走两步这哈。 我就觉得还是从我俩接那块还行。 对， 是不是？ 嗯， 6分钟还能来一遍。 请坐，上拐之后， 里边有钢板，回不来弯，这是条废腿啊！从这开始。 哎，等会儿， 好吧， 等会儿 啊。行，那谁演啥呀？这回我不能再演高秀敏了。 为啥呢？ 哎，高秀敏，我没有那个 feel， 我觉得我可以来一下赵本山吗？ 对， 行， 换一下，换着演吧。 行。 没找着呢， 倒数第三页。 三页，好腿啊、里边有钢板哈、 啊。后边这是条废腿啊， 从这条废腿， 这条废腿开始，好吧？ 好嘞， 到时候来给我们安排角。 我这页在这儿呢啊。 我来了， 这个、 我来范老师， 你来范老师呗， 行吗？ 那你来高旭明老师呗。 我来高老师。 行， 您 呢？ 我还是那个，我来朱军。 这名字怎么还有朱军？ 是 吧？反正他是搞戏 的。好，来吧， 请大家。继续欣赏小品、啊、 男版的这个高老师啊， 可以 走了啊， 继续欣赏小品卖拐，走， 大哥， 这是条废腿啊。 哎呀老头子，咱这是好腿呀、啊、 你说啥呢？好腿谁拄拐呀？ 是啊， 那拐不是， 你别蒙人了。 哎呀大姐呀，你就老跟着瞎搅和了，这行？别老跟着 瞎搅和， 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 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瞎掺和了，我看这腿怎么回事。 你这不用腿，你看我给你走，我过去都热走，这完了。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的妈呀呀呀呀，这么严重的呀哈哈。 我都甩掉多少只鞋了。 哎呀你别跟那儿瞎掰，你甩掉鞋那回不是上人家偷小鸡儿那个狗撵的吗？ 那腿好能撵吗？你这鞋多少钱一只？ 那个220。 220啊，正好一副拐钱。 那得在哪儿买拐呢？ 拐啊。 这不是吗？正好这副拐就卖给你啊。 你说啥呢？ 啊， 过去。卖啥呀？卖了我煮啥玩意儿卖？你咋这样呢？抠缩的，那送他不完了吗？ 你别呀， 不卖了。 你别说话行不行啊？大兄弟，接拐。 呀呀，大哥呀呀，大哥，我不能白要啊，我得给钱。 这我知道你这性格哈，这我女人说了要钱，你抹不开面，你要脸是吧？你这么说，我要不要，我就等于瞧不起你是吧？我还得要，那这么的，你给一半，给100。 哎，行。 我告诉你，多给我给你急啊、哦！ 好， 啊，别说话。 哎呀，大哥呀、啊，大哥，那什么，你看我这个兜里啊，加一块才32块钱。 那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少啊。 那要什么自行车？要啥自行车？ 哎呀，对， 你咋这么个样呢？ 我没说要自行车，你说的要自行车啊？ 见笑了啊，我这媳妇儿我也管不了，就跟人要自行车。 我没说要自行车啊， 以后不领出来。 大哥，大哥，你别老生气。我觉着我大姐这句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说就像我这个腿脚呢，基本也就告别自行车了，是吧？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行不行？ 好， 不行，你不能要人家自行车，你赶紧拿回去，退回去。你不知道他这是坑你， 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就纳闷了，怎么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能这么大呢？ 兄弟，架拐， 大哥，缘分呐。 别激动，回去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好了啊。 好，大哥。 啊，别激动。 那啥， 别激动。 啥也不说了，我 不是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啊， 过啥分呢？那还得谢咱呢。 谢呀！ 你看看，瞅啥呀？你咋的？这还心疼了咋的呀？走，换个地儿。 还干啥去？ 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他。哎，我觉得浩哥好有范围。 对，我觉得再来一遍的话，让于浩一个人演三个角色。 Okay。 都能来、 哦、对， 然后咱们来那个哈， 别鼓掌了。 我跟你说，最难的就是观众，你知道吗？ 哎，这样你来两句高秀敏试试呗。 高秀敏， 对，你都挑战一下。 对，你都挑战一下。 嗯， 有 谁给我搭一下子来？搭一下，快来！ 哪段？ 还这段？这条废腿。 来一个、啊、还是这段、啊？ 这块是吧？ 嗯，又找不着了是吧？ 又找不着了。 这是条废腿啊！老头，咱这是好腿。 妈呀，果然有 好腿，谁主管呀、啊？是。那拐不是你，别蒙人了。哎呀大姐呀，你就别老跟着掺和了，行不行？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掺和啥呀？这是我看着腿怎么回事？你不用腿看，我给你走。我过去我都没走，这完了，这都哎呀呀呀呀呀呀妈呀呀，这严重啊！ 原来那个高秀敏老师那哈尔德 有戏瘾， 我觉得他真的是。哎，你知道吗？我们在 KTV 里唱歌的时候、浩哥一定要点那种能展示自己丰厚的胸腔共鸣的歌，然后还有什么那个。 向前再借500年。 那个没有那个悟空那歌怎么唱来着？你今天在节目里给大家唱一句，唱一句。我知道你有演，你唱一句行吗？ 悟空跟胸腔共鸣哪有关系？ 没有，就那一句叫什么？ 叫一声佛祖 啊！对，叫一声佛祖。他，我跟你说，每次到 KTV 必点，就是为了展示自己的那个嗓音。 不是胸腔共鸣，他只是亮，我是高音很好。 啊，对不起，我不如您专业，您来一句好吗？ 哎呀，我这个 你来一句。 叫一声佛祖， 你看看， 对，就要这俩字， 你知道吗？就是特。 其实高音在后头，你 那没这俩 还想再唱、啊、 是吧？我就感觉 我要关话筒了。 今天我这个节目啊， 我做的我是很开心的。以后都这样多来一些吧，我一个人就可以了，来不了这么多人。 经常来啊，我都怕你精神分裂。 对对吧，我这要疯啊。感谢建春， 舌头要闪了。 感谢田宇今天的精彩表现哈、啊然后也感谢各位锁定 FM98.2 AM927 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明年晚上6:45再见。 春天春晚 来 了，明年再见了。